Time and time again, the chance for love has passed me by, and all I know. 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，繁忙的工作，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，在平淡中找寻快乐，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。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11大放假，优惠提前享！涿州东风日产启辰专营店，9月23日11超底团购聚会来袭，进店购车即享6重大礼，最高减免4999元购置税，详询03123669210。 集美家居大红门商场13周年店庆，家具、建材、家饰、电器为您提供一站式购物体验。集美家居，新生活因我而美，详询400-006-5858。 959资讯快报。 近日，涿州市高官庄镇召开两围清理整治工作调度会，会议要求各村要统筹安排做好各项工作，针对两围整治要突出严字当头，严格对各个建筑工地管理，严厉查处工地违规作业，严肃对存在问题进行责任追究，确保违法占地、违法建筑不反弹，确保各项应急措施落实到位。近日，涿州市义和庄镇联合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政府，对义和庄和北京交界处的一处粘土砖厂进行依法拆除，严厉打击了散乱污工业企业违法行为及蔓延势头。近日，涿州市桃园办事处召开19大安保、大气污染治理及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会，该办事处要求要切实增强4个意识，做到守土有责、守土负责、守土尽责，强化网格化管理，坚决打好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战和持久战，要全力做好安全生产工作，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执法，排除安全隐患。为贯彻落实全市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精神，近日涿州市东城方镇召开秋冬季垃圾秸秆禁烧工作动员部署会，要求各村要按照属地管理、包村负责的原则，要强化督导检查、全方位监控，实现无缝隙、全覆盖、不留死角，确保秋冬季不着一把火、不冒一股烟。我是赵珊珊，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。 说文明话，办文明事，做文明人，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起去旅游，去欧洲。原来一回头， 原来才显出你温柔。我当时爱的不够， 原来只能够做朋友。从前快乐没变哀愁， 原来在那关头却你舍得分手。你说是否荒谬， 我们比从前看起来更瘦。那天一声关门就走，很想问 只能够做朋友。从前快乐没变哀愁，原来在那关头却你舍得分手。还去不去欧洲，四个人不许算了。 思绪，

种